哋咧就用椰子油起一早起身嘅時間含住口啦，咁對口腔好嘅。咁我想問咧，係咪呢做呢個動作係喺刷牙之前做啊？即係起身唔好刷牙住就做，含住啲椰子油。 係，我會建議咧，就係、是、你一早咗就係、是、用呢個椰子油朗口啦，十零二十分鐘啦，然後咧到你食完早餐先刷牙咯。 幾多分鐘話再？ 通常我哋係15分鐘到咯。 咁即係唔好刷牙住就。 係啦，嚇嚇嚇。 咁掠翻出嚟就唔好吞牙。 係冇錯嚇。 你個口腔就算你吐出嚟，但係有啲椰子油保留住噶嘛，唔到唔小心一插咗佢 嘅。都唔緊要嘅，或者你唔中意佢喺度咧，你係咁啊啷一啷口，即係唔使刷牙啦，揾水喉水啷一啷口咁咯。 嗯，咁就之後先至食早餐。 係啦。系啦，系啦。 哦 ，OK， 咁其實我想知咁樣做係有啲咩好處啊？ 哦，今日就冇時間慢慢詳細講咯。就主要就係將身體裏面好多嘅菌抽曬出嚟咯，然後咧就即係將你全身嘅循環系統裏面啲菌咧，將佢抽出嚟咯。 好啦，多謝曬何太嘅電話啦。喂，羅華，我想請問咧，頭先話加洛花咧。